课室都满，又有老师家长满，被罚要高涨价换，他将红彩取过门。嘅白马的一伴，春满乾坤福满门，就似世间天仙伴。爸妈姓什么都不换， 爸妈姓什么都不换，爸妈姓什么都不 换。多多门，对解到门，没有千斤书门，但有一双宝宝伴。妈妈红彩多不满， 妈妈红彩好不满，妈妈红彩好不满。 白头未到的一伴，不动摇心不进门。山家悲欢，不知有什么新花款。 不识有什么新花款，不识有什么新花款。 空柴微微哼起呀，真恶梦假恶梦惊醒了他。在梦里一刻经过二十多年，爸爸妈妈都抛低了他。空柴微微哼起呀，兄与弟姐。但愿这一生一世未换新牙，年年日日的活在童话，嘻嘻哈哈的活在童话，哎哎呀呀的活在童话。黄河大动东上，住着平民家，平平凡凡家中从来无荷花。黄河大动东上，为何无童话？现实生活少了不了他。